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

现真正爱你的人都自首着。